多，几钱都有。但 是 今天我们的价格399，399，您喝到的可是大红袍八大罐啊，两斤的茶叶，特级的。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开始了，在10月25号至10月27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立减20元，购物金额满500元即可享受金九银十的购物套券与立减同时享用。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今年的羊毛被活动啊，争取的是相当不容易。 嗯， 因为我们的采购组去到南通的时候，发现今年的所有材料的价格上涨的厉害，涨幅达到了30%。 没错啊，厂家的供货价格也上调了。我们呢特地实地走访，发现那儿也有便宜的，但是呢连这个营业执照基本的三证都提供不了，更别提产品的质检了。 所以买东西要对比啊，尤其是贴身的寝具，选到不好的那真的是本末倒置了。我们昨天给大家带到的新品上市活动，参加的朋友没有想象的多，很多朋友保持观望。 嗯， 还有人说没到季节。那在这儿呢，我们想劝您一句，还等什么呀？您再等，黄花菜就要凉了。 是的，价格不可能降低，有可能涨价。嗯，这是我们从采购定价中心获得的消息。 是， 因为市场全面涨价，我们的羊毛被呢，不是说这个含量只有一部分，而是说啊，这个被子当中每一个角落都是填充的100%的纯羊毛。 是的，而且呢是柔软亲肤的好羊毛，吊牌价格一床是2980，现在呢只要1.6折，498元一床，成功订购两床还要再送一床。 是的，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呢每订购一床被子，我们就要赠送一对安睡枕，等于说啊，今天您996块钱可以直接拿回家3床被子、4只枕头，一家人的秋冬用被子的需求呢就完美解决了。 是的， 而花费只花不到1000块钱，相对于现在的物价来说是难得当中的难得。 嗯， 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明天是首发活动的最后2天时间。 嗯， 您需要的话呢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说起家里的被子啊，大家家里边都有个7-8床吧。 嗯， 有生活经验的都知道，棉花被里边的水分呢容易散不掉，一些化纤被一到秋冬噼里啪啦的起静电。羽绒被虽然足够保暖，但是价格也贵啊。而这个时候保暖性好还能够真正的抵御湿气的羊毛被，就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舒适的好睡眠了，避免尴尬的睡眠状态。 是的，因为卷曲的羊毛当中含有大量的空气，传热率非常低，能够有效的防止外部冷空气的进入与内部热空气的散发。 是的， 那这样子呢被子的恒温性能就会比较好。 哎， 而且呢羊毛比棉质或者是蚕丝的材质呢更加富有弹性，不易沾污。 嗯， 常年使用仍然可以保持非常好的舒适性。 是， 同时呢羊毛被可以将人体散发的汗液排放到空气当中，使得被褥呢保持干爽舒适。所以啊，这是一床全家老少都适宜的好被子。 是的，新品首发活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现在只要1.6折，498元一床，订购一床还要再送一对枕头，订购两床就划算了。996块钱拿回家的是3床被子， 嗯， 4个枕头，这不算枕头呢，划算到一床100%的纯羊毛被，就只要300多块钱。 是啊，300多块钱什么概念，朋友们？我们一个星期的加油钱，一件打底羊毛衫的钱，一双运动鞋的钱， 嗯， 一顿双人火锅的钱，就可以呢把这样一床能够用 用上十几年的好被子带回家了。 是的， 4007106108 4007106108。 线上有一位胡女士说自己呢就是喜欢羊毛被，都是动物蛋白，亲肤性好，所以今天特别买两床送给爸妈。这边还有一位张阿姨说，你们被子啊收到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打开晾一会儿就泡泡的，而且呢还有检测口，给你们点个赞。 好，谢谢提醒到更多的朋友，我们的4007106108 4007106108，新品首发498一床，订购两床送一床，还要再送两对枕头。错过了我们的首发活动呢，优惠啊就要进行调整，而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您就享受不到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最新刷新的是3365的朋友说，马上啊就是最寒冷的冬天了，自己平时呢出汗大，这被窝里啊总是半天都暖和不起来，早上的时候也根本是赖不了床，被子漏了一点缝啊就像挨了一刀子，太冷了。 所以啊，一床好的生活寝具呢真的是能够提升到咱们的幸福指数的。给大家推荐到的100%羊毛填充的这样一床四斤净重的羊毛被呢，就能够在湿冷的冬天给咱们带来温暖健康的好睡眠。 是， 而现在价格也不贵，只要996，三床被子四只枕头一起带回家。 手机尾号是1126的朋友订购了三套，说听说啊北京今年要提前半个月供暖呢，看来又是个冷冬了。两边老人和自己家，一家三床，这四斤重的羊毛被再冷也不用怕了。8423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去年爱人买了件羊毛大衣花3000多，你们三床羊毛大被才900多，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还是你们的羊毛被划算呢。 其实啊，单从这个保暖性上面来说呢，羊毛制品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卷曲的羊毛当中含有大量的空气，而空气的传热率是非常的低的，能够有效的防止外部冷空气的进入与内部热空气的散发。所以呢，咱们冬天穿衣服就知道了，这一件羊毛衫啊抵得上几件普通的毛衣，而市面上的羊毛大衣啊、羊绒内衣啊、羊毛围巾啊也才会有那么高的价格。 是的，现如今正是秋冬羊毛制品热销的时候，而今天的活动当中呢，只需要羊毛大衣的一个零头，咱们就可以订购到一床100%纯羊毛制作的秋冬大被啊。原价是2980元一床的100粒羊毛被，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直接享受1.6折，只要498元。订购两床多送四只安睡枕的同时，还要再送一床一模一样的主品羊毛被。 对， 这在商场里边您肯定是不可能享受到的，但今天2018年的享购首批秋冬商品推荐会为您做到了，所以千万不要再犹豫，4007106108 4007106108。 确实啊，想想看，这汽车半年都要换一次机油啊，去保养一下，难道全家睡眠质量的投资还不如家里的汽车吗？ 是啊， 看到有一位手机尾号是3583的朋友就说了，先送一套羊毛被过来看一看，反正呢都是免费送货的，我看了再说。 哎，您放心，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您先看啊，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呢直接拒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内打通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优惠。因为呢本次活动只能是今天明天两天的福利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 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轮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谈个小话题是带状疱疹呢何时会传染。带状疱疹啊，跟那个水痘啊，都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引起的。既然是病毒引起的，那么水痘又是一种啊传染症了。那带状疱疹呢，有没有传染呢？也同样，因为实际上带状疱疹跟水痘啊是同一种病毒感染了人体。那么这个呢是两种啊。这个治病啊的表现，首先呢，水痘是由体外的病毒感染引起，所以带状疱疹跟水痘是一个病毒，而这个病毒就是水痘好了，也是潜伏在你体内的神经节中间。那么当你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差的时候，哎，就表现出来，受侵犯的神经关节炎和坏死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疼，所以带状疱疹的患者的这个泡液以及呼吸道的飞沫中间都有这个病毒的存在。传染性呢，一般的话呀，因为多数的成年人是具有免疫力的，即便呢接触了也不至于啊很严重。那么对于病毒没有免疫力的儿童，如果接触了患者的话，这就会容易感染出现水痘。所以说这个病毒在儿童身上是表现出来水痘，在成年人的身上表现出来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的患者呢，应该避免跟儿童啊密切的接触。你家里人有老人，不管是爷爷奶奶，你出现了带状疱疹了，那么咱们跟这个孩子、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都应该隔离开来，不能够接触。同时呢，对于呢这个室内呢空气要流通，接触过的一些包液的衣服应该用沸水煮，而且要让它烫3到5分钟。为什么这个疱疹啊容易遗留下来这个神经疼呢？患有带状疱疹的老年人最痛苦的是疱疹消失以后仍然会有疼痛。一般来说，如果带状疱疹的话消失啊以后疼痛仍继续持续的存在要超过1个月以上的话，那么这就称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持续时间短的有可能就1-2年后来就好，可是有的拖拖拉拉可以超过10年，尤其是60岁以上的患者，后遗的神经疼啊发生概率可以高达 50%到75%。 那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年龄越大免疫力越差，发生疱疹以后神经啊这个损伤的自我修复能力啊越差，所以疼痛会持续的时间也就啊越长。除了年龄的因素，当然还跟疱疹当时候发生的面积有关。 面积越大越容易啊积加，形成了瘢痕的组织，后遗神经疼的发生概率啊也会越大。所以当时候疱疹的感染的面积越大的话，那就后遗的神经疼啊这个发生的概率越大，程度也越重。有患者有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就伴有严重的神经疼，全身发热，或者早期没有啊适当的给予抗病毒的治疗的话，那么就容易啊高发后遗神经疼。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医生给你确诊了有是带上疱疹的话，那你就千万要注意的话，不光是目前的情况，以后的话就是要注意这个后遗的神经疼。在发生带上疱疹前后，如果是患心脑血管病的，或者甚至有尿毒症的，或者有老年人呢，有很多的慢性病，因为免疫力显著的下降的，那么发生后遗神经疼的概率啊就会显著的增加。那么这个带上疱疹的这个情况呀，主要是因为啊机体的免疫功能啊出现下降造成。潜伏在我们体内的疱疹病毒啊不是新近感染的，它主要是啊这个当时候啊这个水痘啊这个消失以后啊遗留下来的。这个疱疹病毒激活以后呢，哎，它就会自己复制侵犯神经系统和皮肤系统，出现一个特定区域的特殊的这个疼痛。所以说在这部分这个自己的皮肤肌肉上头，如果你的衣服啊磨蹭了摩擦了，哎，那这就是简直就难受死了，疼死了。皮肤黏膜的一种特征性的损害，一个是疼痛，一个是出现疱疹。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这个带上疱疹病毒呢？那当然首先是高龄的人群，年龄越大你那抵抗啊这个力啊越低，发生带上疱疹的机会就更多。另外呢还有过度劳累的人群，经常的熬夜休息不好的年轻人、中年人，工作忙、神经紧张、精神压力大，那你这时候的免疫啊功能差、过度劳累就容易出现。第三个呢，有免疫疾病的人，比如说有一些免疫疾病啊，骨髓的移植啊，那么其他的主器官的移植啊，哎，这些人他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还有呢是遭受精神创伤的，比如说近期内啊家里头啊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精神上啊受到了刺激了，情绪啊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了，所以造成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会揭发这个带上疱疹的这个激活，又是沿着你的神经节的这个它进一步的繁殖进入到血液。带上疱疹好发于哪些部位？人体疱疹的发生区域跟神经的分布区域非常的一致，因为它本来就潜伏在神经节里头，最常发生啊胸背部，出现了带长的酬劳的发生率高达 50% 以上，就是啊那个环绕着，尤其呢就是腰腹部发生率高。其实呢常见于头面部，可以发生在眼眶的周围或者是枕部。另外还有呢颈肩、四肢、胃肠的这些部分也会出现疱疹。所以说你出现在这个内脏的话，胃肠道的话呀，往往啊肠道里出现这个疱疹的话，就一般就是会误诊为肠炎。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发病率比较多，主要是这个气候季节变化。成年龄发病率呢在四分之一到 1.5%， 老年人呢可以到1/5，老年体弱的呢患者的发病率就更高，有10%-20%的病人疱疹愈合以后呢会出现呢后移啊神经疼，这种疼痛会伴随着患者好几年甚至终生，轻微的活动呢会诱发呢疼痛，非常痛苦。带上疱疹后移神经疼的话，老年人呢可以高达40%。早期如果能够控制住这个病毒的话呀，那就可以减少这个后遗症的神经疼的这个发生。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体对于抗病毒的感染呢是有一个免疫的特性的，因为这个病毒啊是很奇怪的，它是专门呢就是寄生在细胞内，它是一个专性的胞内寄生，某一些病毒容易发生呢抗原呢变异，所以抗病毒的免疫具有明显的一些特征。第一是彻底要清除体内的病毒，免疫效应的物质啊需要有直接作用于病毒感染的靶细胞，或者中断病毒大分子物质的合成，那这个作用主要是依赖于细胞免疫。另外呢，对于抗病毒的感染的免疫特性，还有抗体一般呢只能作用于进入易感细胞之前的胞外的游离状态的病毒，所以呢在多数情况下抗病毒感染的免疫中间是以细胞免疫为主导作用的。人体呢对于细菌病毒咱们有一个细胞免疫，有一个体液免疫，所以在这个抗病毒感染的这个方面的话呀，主要是要咱们的细胞免疫起作用。在病毒感染的早期主要是有皮肤黏膜的屏障作用，以及呢我们体内的 NK 细胞吞噬细胞，还有呢这个非特异性的免疫因素，以及呢黏膜免疫，就是免疫分泌啊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这个发挥作用。感染后期呢主要是要依赖于特异性的免疫发挥作用。所以特异性的体液免疫的话跟这个特异性的抗体作用于啊是一个游离的病毒。你刚从别的这个传染的途径感染到你身上了，还是在呢细胞外游离状态病毒，那主要是靠特异性的抗体的作用。那么效果呢是限制病毒的播散，尤其是经过血液血型播散的，和防止病毒的再次感染。抗体呢对于游离病毒的作用呢包括综合病毒的作用，加强对病毒颗粒的一个吞噬，而促进病毒颗粒的溶解。那这个已经进入到细胞内呢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呢，那在特异性的细胞免疫有特异性的细胞毒性 T 细胞，也叫做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那么出现于病毒感染的早期，但是呢还比较迟于 NK 细胞的作用。 NK 细胞是一个自然杀伤细胞，所以呢咱们说人体本身啊就是说对于细菌病毒都是有一个抵抗能力的，这样的话呢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情况，咱们就免于出现呢咱们说的这个疱疹病毒以及疱疹病毒以后引起的后遗症神经疼。灵芝